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lock 和 condition 的第一篇，隐藏在并发包中的管程。 Java SDK 并发包内容很丰富，包罗万象，但是我觉得最核心的还是其对管程的实现。因为理论上利用管程，你几乎可以实现并发包里所有的工具类。在前面管程并发编程的万能钥匙中，我们提到过，在并发编程领域有两大核心问题，一个呢是互斥，即在同一时刻只允许一个线程访问共享资源；另一个呢是同步，也就是线程之间如何通信协作。这两大问题管程都是能够解决的。 Java SDK 并发包通过 lock 和 condition 这两个接口来实现管程，其中 lock 用于解决互斥问题， condition 呢用于解决同步问题。今天我们重点介绍 lock 的使用。在介绍 lock 的使用之前呢，有个问题需要你首先思考一下。 Java 语言本身提供的 centralized 的也是管程的一种实现。既然 Java 从语言层面已经实现了管程，那为什么还要在 SDK 里提供另外一种实现呢？难道 Java 标准委员会还会同意重复造轮子的方案？很显然，他们之间是有巨大区别的。那区别在哪里呢？如果能深入理解这个问题，对你用好 lock 帮助很大。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剖析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是再造管程的理由。你也许曾经听过很多这方面的传说，例如在 Java 1.5 的版本中， Centralized 的性能不如 SDK 并发包里的 Lock， 但 1.6 版本之后呢， Centralized 做了很多的优化，将性能追上来了，所以 1.6 之后的版本又有人推荐使用 Centralized 了。那性能是否可以成为重复造轮子的理由呢？显然不能，因为性能问题优化一下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重复造轮子。到这里，关于这个问题，你是否能够想出一条理由来呢？如果你细心的话，也许能够想到一点，那就是我们前面在介绍死锁问题的时候提出了一个破坏不可抢占条件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 centralized 的没有办法解决。原因是 centralized 申请资源的时候，如果申请不到，线程直接就进入阻塞状态了，而线程进入阻塞状态啥都干不了，也释放不了线程已经占有的资源。但我们期望的是，对于不可抢占这个条件，占用部分资源的线程进一步申请其他资源时，如果申请不到，可以主动释放它占有的资源，这样不可抢占这个条件就破坏掉了。如果我们重新设计一把互斥锁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该怎么设计呢？我觉得有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能够响应中断。 Centralized 的问题是，持有锁 A 之后，如果尝试获取锁 B 失败，那么线程就进入阻塞状态，一旦发生死锁，就没有任何机会来唤醒阻塞的线程。但如果阻塞状态的线程能够响应中断信号，也就是说当我们给阻塞的线程发送中断信号的时候能够唤醒它，那它就有机会释放曾经持有的锁 A，这样就破坏了不可抢占条件。第二个方案呢，是支持超时。如果线程在一段时间之内没有获取到锁，不是进入阻塞状态，而是返回一个错误，那这个线程也有机会释放曾经持有的锁，这样也能破坏不可抢占条件。第三个方案是非阻塞的获取锁。如果尝试获取锁失败，并不是进入阻塞状态，而是直接返回，那这个线程也有机会释放曾经持有的锁，这样也能破坏不可抢占条件。这三种方案可以全面弥补 centralized 的问题。到这里相信你应该也能理解了，这三个方案就是重复造轮子的主要原因。体现在 API 上呢，就是 lock 接口的三个方法，具体代码如文中所示。下面我们再聊聊如何保证可见性。 Java SDK 里面的 lock 的使用有一个经典的范例，就是 try finally。 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在 finally 里面释放锁，这个范例无需多解释，你看一下下面的代码就明白了。但是有一点需要解释一下，那就是可见性是怎么保证的。你已经知道 Java 里多线程的可见性是通过 happen before 规则保证的，而 centralized 的之所以能够保证可见性，也是因为有一条 centralized 相关的规则，centralized 的解锁 happen before 于后续对这个锁的加锁。那 Java SDK 里面 lock 靠什么保证可见性呢？例如文中的代码，线程 T1 对 value 进行了加等一的操作， 那后续的线程 T2 能够看到 value 的正确结果吗？答案呢，必须是肯定的。Java SDK 里面锁的实现非常复杂，这里呢我就不展开细说了，但是原理还是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它是利用了 volatile 相关的 happen before 规则。Java SDK 里面的 reentrant lock 内部持有一个 volatile 的成员变量 state， 获取锁的时候会读写 state 的值，解锁的时候也会读写 state 的值。简化后的代码我也展示在文中了，也就是说在执行 value 加等一之前，程序先读写了一次 volatile 变量 state， 在执行 value 加等一之后呢，又读写了一次 volatile 变量 state。根据相关的 happen before 规则，顺序性规则，对于线程 T1 value 加等一 happen before 释放锁的操作 unlock volatile 变量规则，由于 state 等于一会先读取 state， 所以线程 T1 的 unlock 操作 happen before 线程 T2 的 lock 操作。传递性规则，线程 T1 的 value 加等一 happen before 线程 T2 的 lock 操作。所以后续线程 T2 能够看到 value 的正确结果。如果你觉得理解起来还有点困难，建议你重温一下前面我们讲过的 Java 内存模型相关的内容。紧接着咱们再说说什么是可重入锁。如果你细心观察，会发现我们创建的锁具体类名是 reentrant lock， 这个翻译过来叫可重入锁。这个概念前面我们一直没有介绍过。所谓可重入锁，顾名思义指的是线程可以重复获取同一把锁。例如文中代码里，当线程 T1 执行到一处，已经获取到了锁 RTL， 当在一处调用 get 方法时，会在二处再次对 lock RTL 执行加锁操作。此时如果锁 RTL 是可重入的，那么线程 T1 可以再次加锁成功。如果锁 RTL 是不可重入的，那么线程 T1 此时会被阻塞。除了可重入锁，可能你还听说过可重入函数。可重入函数怎么理解呢？指的是线程可以重复调用？显然不是。所谓可重入函数指的是多个线程可以同时调用该函数，每个线程都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同时呢，在一个线程内支持线程切换，无论被切换多少次，结果都是正确的。多线程可以同时执行，还支持线程切换，这意味着什么呢？线程安全嘛。所以可重入函数是线程安全的。下面再介绍一下公平锁和非公平锁。在使用 reentrant lock 的时候，你会发现 reentrant lock 这个类有两个构造函数，一个是无参构造函数，一个是传入 fair 参数的构造函数。 fair 参数代表的是锁的公平策略，如果传入 true 就代表需要构造一个公平锁，反之呢，则表示构造一个非公平锁。在前面管程并发编程的万能钥匙中呢，我们介绍过入口等待队列，锁都对应着一个等待队列。如果一个线程没有获得锁，就会进入等待队列。当有线程释放锁的时候，就需要从等待队列中唤醒一个等待的线程。如果是公平锁，唤醒的策略就是谁等待的时间长就唤醒谁，很公平。如果是非公平锁，则不提供这种公平保证，有可能等待时间短的线程反而被先唤醒。那用锁的最佳实践是什么呢？你已经知道，用锁虽然能解决很多并发问题，但是风险也是挺高的，有可能会导致死锁问题，也可能影响性能。这方面是否有相关的最佳实践呢？有，还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最值得推荐的是并发大师道格里在 Java 并发编程设计原则与模式一书中推荐的三个用锁的最佳实践，它们分别是：第一，永远只在更新对象的成员变量时加锁；第二，永远只在访问可变的成员变量时加锁；第三，永远不要在调用其他对象的方法时加锁。这三条原则，前两条估计你一定会认同，最后一条你可能会觉得过于严苛，但是我还是倾向于你去遵守。因为调用其他线程的方法实在是太不安全了，也许其他方法里面有线程 sleep 的调用，也可能有奇慢无比的 IO 操作，这些都会严重影响性能。更可怕的是，其他类的方法可能也会有加锁操作，然后双重加锁就可能导致死锁。并发问题本来就难以诊断，所以你一定要让你的代码尽量安全，尽量简单，哪怕有一点可能会出现问题都要努力避免。整体总结来说， Java SDK 并发包里的 lock 接口里面的每个方法 你可以感受到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除了支持类似 Centralize 隐式锁的 lock 方法之外呢，还支持超时、非阻塞、可中断的方式获取锁。这三种方式为我们编写更加安全健壮的并发程序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希望你以后在使用锁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斟酌。除了并发大师道格里推荐的三个最佳实践之外，你也可以参考一些诸如减少锁的持有时间、减少锁的力度等业界广为人知的规则。其实本质上它们都是相通的，不过就是在该加锁的地方加锁而已。你可以自己体会，自己总结，最终总结出一套自己的最佳实践来。最后同样还是给你留到思考题，你已经知道 Trilock 支持非阻塞的方式获取锁。文中我展示了一段代码，这段关于转账的程序就使用到了 Trilock， 你来看看是否存在死锁问题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欢迎你把它分享。